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直以活人为试验品的日本魔鬼731部队，为何在战后却没有一人被送上军事法庭？ 就好像整个731部队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 美国秘密军事基地德克里特堡的一个神秘数字将揭开怎样的惊天秘密？ 731可以说是石井四郎的代名词，但是731这个数字怎么会出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呢？ 双手沾满鲜血的731成员究竟凭什么可以瞒天过海逃脱制裁？ 那么为什么后来石井四郎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中？ 一段血腥恐怖的历史，一场触目惊心的细菌战。档案为您揭秘侵华日军东北暴行实录之731部队集体逃脱制裁之谜。 我们这里有一本名为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的书，作者是日本著名纪实作家青木富贵子。这本书当中就挖出了很多朝之繁春和石井四郎见面交谈的内容，以及如何密谋销毁证据的很多细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119页。书中写道，朝之和石井相谈了1个多小时，而且一见面朝之繁春就问还有几个马路大，之后呢他才做出了以下的4点指示：一，贵部全体解散，让部队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本土，所有证据物品都必须永远的从地球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二，为此我已经做出安排，调一个工兵中队，携带5吨炸药归贵部指挥使用，必须将所有的设施炸毁。三，建筑物内的丸太，也就是马路大，必须用电动机加以处理，再放进贵部锅炉内焚烧，然后将其骨灰等投入松花江冲走。四，贵部53名具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贵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本土。当时石井四郎心有不甘，当然他并不是不甘心将那些马路大杀死，而是不甘心那些资料，所以当他转身离去时又回头问了一句，说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朝之繁春当时非常肯定的回答，为了不给天皇添麻烦，所有的资料一页都不能带回去，必须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但是石井四郎真的那么做了吗？当然没有。石井四郎在给部下们每人都发完氰化钾之后，又下达了3项任务：一，回到故乡后要永远隐瞒自己曾经在731部队服役的事实；二，不得担任一切公职；三，严禁部队成员间互相联络。最后，石井四郎严厉命令731部队的秘密要带进坟墓。 下达完命令，石井四郎开始命令部队将731的建筑物炸毁，屠杀了关押在里面所有的人员。这些人除了中国人，还有朝鲜等盟军成员，他们都是被当作活体实验品的，也就是731成员口中的马路大。这些人被焚烧后的尸体扔进了松花江。另外，石井四郎还将731部队内用于细菌繁殖的所有老鼠、跳蚤、黄鼠狼放出，这些携带着细菌病毒的动物后来在731部队周围、中国东北平房区附近22个县造成了大规模的瘟疫，确切死亡人数已无从考据。同时，因为建筑物被炸， 731遗址附近仍埋有大量的细菌病毒。近年来，国内施工人员在挖掘时时有被感染的事件发生。 关于如何屠杀731部队内关押的活人，我们这里有731部队第四部的成员森下清人在病危前说出的一段真相。 那个山本さん先生にここだからバーベキューもそうやったからばあちゃんまで覚えてるからそこでバーベキューもついて重油をかけて焼いたんだからって。 什么是 barbecue？ barbecue 翻译成中文就是蒙古烤肉的意思。可以想象，当时被关押在731部队里的人，并非是被执行枪杀或毒杀。当时由于时间紧迫，这些残忍的731部队成员将他们活活的焚烧。而石井四郎呢，他还亲自给731部队总部之外的很多分部成员打去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又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这里有一段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海回忆她的父亲电告731支部新加坡分部的增田知真的一段录音。 厚木の飛行場にマッカーサーが着いた時にジェネラル石井はどこにいるかと。 录音中提到的队长就是增田知真，在电话里石井四郎要求他必须自杀，而且连全家都要一起杀掉，以达到毁灭证据的目的。但是在要求别人以自杀来保守秘密的同时，石井四郎自己呢？从中国回到日本本土之后，石井四郎便隐姓埋名在新宿开了一家名叫邦邦女郎的艺妓馆，为美国大兵提供艺妓。同时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死亡的一则声明，并且让老家江茂村的人为自己准备一场假葬礼。但是他不知道，美国人早在1941年就已经盯上了731部队。 麦克阿瑟的一句问话揭开了美国秘密研究细菌武器的冰山一角。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一飞抵后木机场，他下飞机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石井中将在哪里。 两个躲在阴暗角落的项目负责人将联手演绎出一场怎样的惊人交易？档案继续揭秘。 在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这本书的第149页中有这样的内容。这是1941年2月25日美军参谋二部发给参谋部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是这样的：根据可靠情报，日本拥有细菌战部队，他们隶属于生化部队，比例是每两个连队一个大队，有1000多名散兵正在接受训练。另外，美国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 FBI 头子 J. 埃德加·胡佛在1942年1月9日曾致函美国海军情报局说，根据长期居住于东京的可靠情报人员的报告，有多名德国医生正将细菌战的知识传递给日本人。所以石井四郎的女儿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情：1945年8月30日的下午2点05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一飞抵后木机场，他下飞机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石井中将在哪里。麦克阿瑟为什么如此重视石井四郎？他找石井四郎是要干什么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原来虽然在1925年联合国与日内瓦发布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的协定，但是由于生化武器的威力过于巨大，所以不光日本和德国这些国家在秘密的研制。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同样也于1942年于马里兰州设立了一个秘密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而且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艾拉·鲍德温博士来主持。在互联网上你几乎找不到有关艾拉·鲍德温的任何资料， 但就是这个人当时手上却握有4600万美元的巨额实验经费。艾拉·鲍德温负责的德特里克堡项目是最被美国军部看好的，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认为这个项目要比奥本海默所负责的原子弹研究项目更具毁灭性，更有前途。 1945年，艾拉·鲍德温负责的美国德特里克堡在规模和投入上甚至一度超过了研究原子弹的项目，但是美国政府却始终没能从他的实验室中看到具体的效果。虽然当时德特里克堡已经投入了50万只老鼠、猴子进行实验，也生产出了大量的细菌病毒，但是距离实战还差很远。原因就是他们的实验始终停留在动物身上，而且相比731，他们的起步足足晚了8年。 所以面对这个情况，美军迫切地想知道731部队的具体研究成果。无疑石井四郎是关键，但这个时候石井四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以美军情报局一边派出人到日本进行深入的调查，一边派人对731的二号头目内藤良一进行审问。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内藤良一，是一个被称为石井四郎的左膀右臂的人物，他在731部队当中负责防疫研究所的工作，是731的二号人物。鲍德温从德特里克堡派出了一名同样是学细菌学的博士对内藤进行审讯，但是这个内藤他非常的狡猾，在一开始他不但不承认有关731部队的任何事情，反而反过来试探那位细菌学博士的目的和动机。鉴于这种情况，该细菌学博士一怒之下威胁内藤良一说，你要是再不老实，就把你当作战争犯处决掉。听到了这个威胁的内藤良一才乖乖地交代了731的一些罪行，但是他转变如此之快的态度又让美国人怀疑内藤良一先前的举动是不是在拖延，好让躲藏在新宿的石井四郎能有足够的应付时间呢？事实上，在内藤良一被审问期间，确实有一位731部队的成员来到石井四郎的邦邦旅馆，并且为他献上了一瓶氢氰酸。这位老部下是这样劝石井四郎的：队长，你自杀吧，连全家一起杀掉。可是让这个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在日本刚战败时就要求手下人守口如瓶，一旦被抓就要服毒自尽的731头目石井四郎本人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拒绝服毒，并且在后来美国特工找到他时乖乖地去接受审讯了。但是我们都知道1946年东京审判已经开始了，可是被抓住的石井四郎和内藤良一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呢？因为对于美国而言，掌握日本细菌战的资料远比起诉这些战犯重要的多。也就是说，美军在发现了731部队还有石井四郎的秘密之后，就想将这些资料秘密地控制起来，并不想公之于众。可是美军的这个想法在审问的过程中居然被石井四郎发觉了。狡猾的他知道美国人审问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想从他的口中得到731部队的活体试验资料。他顿时就想到了可以跟美国人谈生意。还记得石井四郎在接到朝之繁春要他销毁731部队的所有痕迹的命令之后，偷偷运回的那8000多张记录着活体试验数据的幻灯片，还有许多的胶卷吗？当时石井四郎就是利用这些仅存的资料跟麦克阿瑟谈起了条件。他说美军要想获得这些资料就必须满足他2个条件：一，美军必须保证731部队的所有成员免于起诉；二，自己将作为美国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顾问，日后与美方对自己所提供的资料 进行继续深入的研究，而且美方有义务向他提供顾问费用。对于石井四郎所提出的要求，麦克阿瑟也没敢马上答应，因为他知道石井四郎所指挥的731部队进行如此惨绝人寰的活人试验，罪行实在是令人发指，仅凭他麦克阿瑟手中的权力也不能保证就能够保住石井四郎。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时苏联向美军提出了要引渡审问石井四郎的要求。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当然是有资格审问日本战犯的，但是他们又是如何获得731部队的情报的呢？而且他们要审问石井四郎究竟是抱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早在1945年日本战败，石井四郎解散731部队的时候，就有一部分731部队成员在中苏边境被苏联人抓获。我手上有一份珍贵的档案，是731部队的成员小冢良雄向苏联人提供的证词。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证词由日文写成密密麻麻，总共是两页。在这份证词当中，小冢良雄供出了731部队是如何培植病毒以及投放病毒的罪行。这份证词也被翻译成了中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作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也就是731部队的成员，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平房参加了细菌兵器的制造。作为731部队的队员，我还参加了几次细菌战。作为731部队的队员，我杀害和伤害了许多中国人民。在诺孟哈，我参加了一次战斗。我从哈尔滨乘夜车到海拉尔，列车运载着装有细菌的箱子，我们的任务就是看守这些箱子。少年兵中的另外两个人也参加了细菌战的作战部队，他们告诉我这些细菌放在了哈鲁哈河上游的赫鲁斯特因河中。看一下，最后是小冢良雄的亲笔签名。因为有了这些证词，所以美国最后不得不让苏联人对石井四郎进行审问，但条件是苏联必须派人去日本，在石井四郎的家中进行审问，而且整个审问的过程要由美方人员全程参与，他们必须确保石井四郎不会在苏联人面前乱说话。很明显，美国人是怕苏联人将石井四郎引渡到苏联之后便不再归还，而且他们也担心苏联人看中石井四郎手上的资料。经过了几天的审讯，苏联人并没有从石井四郎的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石井四郎为什么要对苏联人守口如瓶呢？他同样可以选择和苏联人做交易啊，因为在这之前他跟麦克阿瑟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口头协议，后来这个协议被书面化，被称为镰仓协议，它的签署地就是1947年东京的镰仓酒馆。这就是美国国家档案局公布的那份协议。这份协议总共分为九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中的具体内容。一，秘密调查报告仅限于希尔博士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中的美国人以及石井四郎和约20名研究人员范围之内。二，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于追究战犯罪责。三，报告对苏联人绝对保密，仅供给美国人阅读。四，对于苏联的起诉以及诸如此类行动将受到绝对保护。五，报告不得向大众公布。六，注意不得让研究人员已处于美国保护之下的事实公之于众。七，可允许主要研究人员前往美国。八，建立细菌战实验室，支付所需经费，可进一步考虑处于美国人领导之下的与日本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研究。九，仅与美国人进行的全面共同研究将对日本问题产生良好的影响。那么美国人在与石井四郎签订完肮脏黑暗的协议之后，他们有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还是会选择杀人灭口呢？在协议签订之后，731部队的成员都去了哪里？为什么他们会销声匿迹呢？镰仓协议签订之后，按照协议中的约定， 美国人聘请石井四郎为德特里克堡高级顾问，并将那里的一栋大楼命名为731，供石井四郎研究使用。 后来在石井四郎的怂恿建议下，德特里克堡最高负责人鲍德温终于突破底线，在美国本土内用活人进行了细菌试验。而731的其他成员们也自然因为东京审判时未接受审判，所以闭口不谈731的事情。不过很多人并没有遵守石井四郎的口讯隐居故乡，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战后又开始发展个人事业，比如内藤良一。此人在战后成立了日本最大的血库储存基地绿十字公司，富可敌国，并且在绿十字公司六名董事中有三名都是前731部队成员。2009年，日本 NHK 电视台对原731部队人员的去向做了跟踪报道，发现这些人基本都在日本各大医药公司、医院、高等学府担任要职。但是真相不会被掩盖，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然而60多年过去，日军遗留在中国的毒气弹仍贻害人间，受害者不断增加。人们要问，这场噩梦究竟开始于何时？一个神秘消失的岛屿又隐藏着多少罪恶？ 这里是日本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大久野岛。 在被称为罪恶之岛的毒气岛上都发生了什么？ 陆续的还有比他更小的孩子进入到魔鬼工厂。 侵华日军所使用的毒气残害了多少无辜生命？中国受害者走过了怎样的诉讼之路？日本政府最终又能给他们什么样的交代？档案为您揭秘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抹不去的战争梦魇。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您呢可能想不到，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卡通动漫迷，非常喜欢看一些动画片啊、漫画啊，而且呢我还喜欢搜集各种不同的动漫的周边的玩具，比如说包括变形金刚、海贼王等等等等。而我的最大的爱好啊，就是背着我的摄影器材去到处旅行。说到处其实啊也并不是特别贴切，因为细数起来啊，我现在已经去过9次藏区了。那巍峨的雪山、碧蓝的湖水、洁白的云朵、高耸的经幡和阵阵的梵唱，无不让我心驰神往。我并不奢望能够走遍世界各地，但是我的确希望自己的足迹能够踏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当然呢，一定要带着我的胶片相机。在数码单反的时代，我还是钟情于胶片，坚持我所喜爱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拉萨的天堂， 海水那么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